攻读马嘉伯上，后编西蒙元帅兼大司祭第十三章。西蒙听说特黎峰集合大军要来扫荡犹大地，又见百姓战惊害怕，就上了耶路撒冷召集民众，劝勉他们说：你们都知道，我与我的兄弟及我父全家为法律为圣所所做的事，所经的战争和艰难，为这个缘故，我所有的兄弟都为以色列而殉难，只剩下我一人。现在在整个灾难期中，我绝不顾惜我的生命，虽然我并不比我的兄弟们强，但是我要为我的民族为圣所并为你们的妻子儿女报仇，因为一切的异民都为了仇恨我们而聚集起来，要消灭我们。民众听了这些话，精神都振作起来，大声回答说：你要代替你的兄弟犹大和约纳堂做我们的领袖，为我们作战，凡你吩咐的我们都要照办。西蒙于是召集众战士，又催促人们赶快完成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并在四周设防。他又打发阿贝沙龙的儿子约纳堂带着足够的军队到约培去，将城中的人赶走，然后驻扎在那里。特黎峰离开普托利买，带着大军要请入犹大地，且押着约纳堂与他同去。那时西蒙在平原对面的哈迪德扎营。特黎峰知道西蒙起来承继了他弟弟约纳堂的职位，准备与自己决战，就打发使者到他那里说：我们逮捕了你弟弟约纳堂，是因为他在所进职务上欠了国王的银子，现在你若送来100塔冷通银子，并将他的两个孩子送来作质，我们就释放他，免得他被释放以后再背叛我们。西蒙明知使者们对他说的都是欺诈的话，但仍派人去取银钱，并将孩子带来，免得惹起民众的怨恨，说约纳堂死了是因为西蒙没有将银钱和孩子送去，所以他便将孩子和100塔冷通银子送去。可是特黎峰这骗子并没有释放约纳堂。此后特黎峰仍要进请犹太疆域加以扫荡，并在通往阿多纳去的路上绕道而行。但是不论往哪里去，西蒙和他的军队总是追踪而至。那时堡垒里的人打发使者到特黎峰那里，催他赶快经过旷野来到他们那里，并将食粮给他们送来。特黎峰就准备了他的全部马队前往，但是那一夜大雪纷飞，因此不能前进，遂启程往基肋阿德去了。当他临近巴斯加马时，将约纳堂杀死，就埋葬在那里，特里峰就回国去了。西蒙派人去运回他兄弟的骨骸，将他埋葬在他祖先的摩丁城里，全以色列都举哀痛叫他，哀哭多日。之后西蒙在他父亲与他兄弟们的坟墓上，用前后光泽的石头修了一座相当高大的纪念碑，从远处可以望见。他为父母和四个兄弟还立了7座金字塔彼此相对，且为塔做了一些装饰品，就是在四周立了一些大石柱，石柱上刻了武器作为永久的纪念，又在武器旁雕刻了些船形，使航海的人都可以看到。西蒙在摩丁修建的这座坟墓至今犹存。 特里峰用诡计对待幼王安提约古，终于将幼王杀害，篡了王位，戴上亚细亚的王冠，使当地遭受到大害。西蒙修建犹太各处的堡垒，全用高楼巨墙围起，安上门和栓，又在堡垒内储藏了粮食。西蒙然后选派几个人去见德莫特流亡，要求他豁免本地赋税，因为特黎峰的一切所为无意劫掠。德莫特流亡便按照他的要求给他写了下面的信，答复他说，德莫特流亡驻列王的朋友西蒙大司祭长老及犹太民族安好，你们送的金冠和金棕榈枝我们已经收到，我们业已准备好要同你们尽力和好，要以书面通知官吏豁免你们的赋税，凡从前给你们规定的仍未有效，你们修建的堡垒仍归你们所有，截至今日起，你们无知的错误与罪过我们都一律赦免，也豁免你们所应缴纳的王冠金，假如在耶路撒冷还有其他的杂税也一概不再征收，如果你们中间有适于做我们侍卫的人都可录用，希望我们之间常有和平。170年，义民的重恶由以色列人身上解除了，民众于是在文书及契约上开始写，犹太人的大司祭大元帅领袖西蒙元年。那时西蒙安营攻打格泽尔，派军队将城包围，也造了战楼竖在城前，攻破了一座碉堡而将城占领。战楼里的士兵于是跃入城中，城中一时大乱，城里的居民撕破了衣服，带着妻子儿女上了城墙，大声呼喊祈求西蒙同他们讲和，说请不要照我们的恶行对待我们，而照你的仁慈对待我们吧。西蒙便与他们讲和，停止攻击，只把他们从城里赶走，将有偶像的房屋都洗涤洁净，以后唱着赞美诗与祝谢词进了城，先清除城内一切不洁之物，然后使一些守法的人住在里面，并加强防御工事，也在里面为自己修了一座房屋。耶路撒冷堡垒里的人因不能在那地区出入买卖，非常饥饿，甚至有很多人饿死了，他们于是呼求西蒙讲和，西蒙就同他们讲和，将他们由堡垒赶出，扫除了秽物，清洁了堡垒。171年2月23日，犹太人兴高采烈地拿着棕榈枝，弹着琴瑟，敲着挠钵，拉着竖琴，唱着诗歌进入堡垒，因为大仇敌已同以色列肃清。西蒙规定每年要欢乐地庆祝这一天，他又加强靠近堡垒的圣殿山，便与部下住在那里。西蒙见自己的儿子若望已经成人，于是派他做全军统帅，叫他驻扎在格泽尔。